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紧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这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跟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你饮醉啦你。 我距离最重有好大段距离啊，讲真。 好啦，跟住咧就又要讲一单，即系今日嘅新闻啦吓。另外一单啊，咁大家睇我预告睇到啦，系咪？就是呢個恆隆咧，就買唔成呢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嘅宿舍受神，即係呢個嗰塊地皮好值錢嘅，原來真係講緊係廿幾億買呢、這、一個即係美國駐港總領館嘅宿舍喺壽臣山壽山村道啊，即係香港仔嗰邊啦，係咪？咁美國政府持有嘅物業嚟嘅，係嘛？咁原本咧就係以25.6亿咧就賣俾呢一個恆隆地產嚇，即係陳啟宗旗下嘅恆隆地產，係嘛？咁原本個交易咧就係今日，即係12月30日嘅中午之前就要完成嘅。咁但係咧，今日咧，恆隆咧就發咗一個新聞稿嘅公佈。由於呢個交易咧係涉及中國同美國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嘅外交事務，因此咧就冇按時完成啊。咁而呢個交易咧就唔係恆隆可以控制嘅。咁呢個就係恆隆個聲明係嘛？咁就係話咧，恆隆亦都即係公佈咧喺佢嗰個聲明裏邊咧就話喺呢個12月21日。咁啊，通過法律顧問就收到呢個土地註冊處發出嘅信件，咁就話咧呢一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咧就即係呢一個物業咧就唔係一般嘅商業主體，係嘛？唔係即係美國總領事館咧就唔係一般嘅商業主體，佢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嘅，係嘛？佢係一個外交，即係呢個美國嘅外交機構嚟嘅，咁駐港總領事館啊嘛，係咪？咁呢個物業咧，亦都唔係普通嘅房產啊！咁佢嘅出售咧，就牽涉到中國同美國兩個國家之間嘅外交事務，就不能夠當係一般嘅商業行為。呢個就係香港特區政府土地註冊處嗰封信話俾恆隆聽。咁你恆隆最初要去買呢個物業嘅時候，係咪啊？買呢、這個即係嚇，買呢一嚿嘢成嚿，即係你冇去同香港政府即係通下聲氣，係嘛？或者香港政府亦都完全係嘛？唔知道喂中國會插手嘅，係嘛？如果唔係之前又有招標，又有公開招標，係嘛？又喂傾咗好耐嚇，到最後喂今日就要交易完成㗎啦，咁樣係嘛？今日中午之前就要交易完成㗎啦，係嘛？即係成功售出㗎啦，等於係嘛？傾好曬所有啲嘢，簽好曬㗎啦，應該係嘛？咁忽然間就話唔得，係嘛？咪原本就今日要簽嘅，係嘛？就搞掂㗎啦，係嘛？可能磅水㗎啦，係嘛？咁呢個土地註冊處嗰封信又同時又講咩呢？佢話中國政府已經話咗俾特區政府聽啦。咁呢個所謂話咗俾特區政府聽，就可能就係 上个礼拜嘅事，系咪啊？即系话十日之前嘅事嚟嘅啫。即系话喺呢个12月21日土地注册处呢一封信俾呢个恒隆之前，系咪？咁即系香港政府都唔知道，就是中国政府告知香港特区政府，如果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有意租任、购买、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或处置任何位于香港特区的房地产，美国政府应该提前在60日前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并且提供详细资讯，在取得中国政府书面答复同意后才可以办理有关手续。如果按照这个讲法呢，那即是连美国总领事馆或美国政府都是一嚿云，原来他要卖这个物业要中国政府岌头的，他不知道，可以这样说吗？那香港的大佬实行这个积极不干预政策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社会，他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嘛，一国两制的嘛，是不是？咁点解美国政府即係要征询呢个中国政府，或者60日之前你要去申请然后先可以买呢间屋呢？咁佢1948年买呢一扎物业嘅时候，佢冇向英国政府申请㗎喎，係咪呀？嗰个物业係1948年即係港英时代1948年买嘅，1948年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仲未成立，係咪？嗱，但今日我哋即係睇唔到美國即係呢個國務院有咩反應啦，就呢件事可能聽日或者遲啲又出到會有聲明出都未定，唔知係咪？咁但係我哋一個最簡單最直覺嘅諗法就係、是，屌即係喂，而家香港個房地產買賣啲中共都要可以插手干預喎，大佬。咁你香港喂？有好多擁有物業嘅人，係咪應該要驚咧？請問係咪？第日呢個物業，咁你話唔驚，因為佢話明呢個係外交事務啊嘛。咁我哋啲私人住宅唔受呢個影響嘅，咁好難講個整條港版國安法係咪都可以啦，係咪？夾硬嚟，咁遲啲就整條咩法律都得啦，係咪？啊，唔俾你啲人變賣房產走佬係咪都得㗎，係咪？你凍結你銀行户口都得啦，咩唔得咧？係咪？即係我哋睇翻嗰個即係土地註冊處嗰封信咧，即係呢個恆隆公布嘅啦，係咪？佢話咧，即係因為冇收到任何文件啊，咁啊證明美國政府就出售呢個物業已經遵從外交義務啊，即係除非美國政府提交書面文件證明，否則土地註冊處咧就不能夠為該協議備忘錄進行註冊，咁嗰啲買賣咪唔成咯，係咪？咁嗰、那個即係恆隆嘅公告咧，亦都提到恆隆地產當時咧就冇預計買賣會涉及外交關係嘅，就純粹喂走去即係佢你招標我投標係嘛？咁啊以呢個價錢25億6600萬，咁啊恆隆就啊即係可以買到呢個物業啦，咁樣咁啫嘛，係咪？仲有最好笑嘅咧，陳啟忠平時好多嘢講噶嘛，係咪？咁佢係好親共噶嘛，佢喺大陸喂嗰啲商場非常之多噶，揾好多錢噶，係咪？但係佢又好似即係冇取消呢個美國國籍嘅，佢美國公民嚟嘅，係咪？佢捐好多錢俾啲美國大學㗎，啊陳啟忠係咪？咁佢係美國公民嚟嘅，咁而家咁即係點咧？咁佢又唔會企喺美國嗰邊㗎嘛，係咪？咁美國又唔會因為你咁樣唔企喺佢嗰邊，係咪？咁你又違反你嘅宣誓嘅誓言，跟住佢褫奪你個美國公民又唔會喎，係咪？啊，講返即係嗰個買賣啦，係咪？即係恆隆地產當時就冇預計個買賣會涉及外交關係嘅，咁所以呢就喺呢個12月24日呢就通過法律顧問就話俾美國聽願意同埋有能力繼續完成交易，係咪？但係美國需提供已經遵從外交義務的書面證明、土地註冊處信納並且已經註冊的協議備忘錄以及物業的轉讓契，係咪要咁樣先得？係咪？咁但係咧，就美國喺10月29日就提出對遵循外交義務必要性的異議，原來有不同意見的美國啊，即係話 就冇提供呢個恆隆地產要求嘅證明啊，並且咧就話俾恆隆聽咧，美國已經遵從相關義務同埋責任，而出售物業相關嘅外交義務係屬於主權之間嘅事宜，並不影響該物業嘅業權。土地註冊處亦都無權不為該協議備忘錄進行註冊。咁但係美國亦都同意物業唔係普通房產同埋交易咧，唔係一般嘅商業行為啊。所以呢壽山村道37號的出售呢將以涉及外交事務並應根據適用的外交規範處理、啊、於是就沒有如期在今日、啊、即是晏晝就完成整個交易。咁呢個呢就好清楚啦，美國都即係而家知道、啊、就必須要根據外交規範嚟處理。咁即係話而家呢兩國可能就傾緊呢個問題係咪，咁但係恆隆就買唔成啦，係咪？咁啊，呢、這、一個佔地94,796方尺嚇、啊，即係有6棟低密度嘅住宅物業，係嘛？咁買嘅時候好少錢嘅，1948年，而家係20多億，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香港人值得去思考嘅問題啊！連房地產都可以搞你，而家係。經濟係嘛？金融啊，地產係嘛？政治啊，而家係全部共產黨話事，冇得傾係嘛？香港就係咁啦，而家咁我哋可以做咩咧？係嘛？香港人有咩選擇咧？而家係嘛？而家佢哋惡曬喎。包括嗰啲咪奴才走狗嗰啲跳梁小丑，哇！日日而家狐假虎威，惡到不得了噶。所以你睇 Facebook 啊，嗰啲咁嘅五毛啊，而家個個好似屌你乜發咗達咁啊，係嘛？但係天有眼嘅，如果你有冇實收十年八唔家產，拜拜。